南朝鲜工人界陆续投入总罢工，表示抗议当局实施反人民苛政，残酷地践踏工人的生存权。由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各产业工会组成的两大工总公共部门工会共同对策委员会代表曾在9月5号予以警告说，将从9月底开始投入规模最大的总罢工，表示反对当局的成就年薪制、强制退出制等劳动苛政。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21号宣布，将以公共和金融工会为主轴投入大规模总罢工。第二天，公共工联开始总罢工，以此为着火点。23号，有金融工会的5万名工人举行集会后投入了总罢工。24号，有货物连带投入罢工，表示反对傀儡当局只顾极力加大大型企业利益的反工人政策。现代汽车工会从26号起全面投入罢工，表示抗议企业对工资协商采取不诚实的态度。铁道工会和首尔釜山地铁工会27号一起投入总罢工，要求当局撤销以大量解雇工人为目的的成就年薪制采用。首尔大学医院工会也举行罢工宣布仪式后开始了斗争，还有国民健康保险工团工会也投入了罢工。有各级医疗机关所属的保健医疗工会从28号早晨开始参加了他们的罢工。